反对。发言人指出，近日有媒体倒因为果，不去谴责暴徒的违法犯罪行为，反而援引莫须有的民意调查，指称中央和特区政府应该为局势负责，质疑西方主流媒体自称的专业操守、道德良知和公平正义何在。发言人要求有关的西方媒体立即停止对香港局势火上加油。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北部的冷锋正是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晚间抵达沿岸地区。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海鸥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吕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天气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71点，跌493点，总成交金额7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05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7点，升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7.4，跌2.8；建设银行6.21，跌1毫；友邦保险77.75，跌2.6。新上市嘅中国飞鹤系报7.44元，中国平安91.45，跌9.5；盈富基金26.7，跌5毫；汇丰控股58.25，跌8毫；工商银行5.62，跌9仙；港交所242.2，跌5.2；美团点评95.05，跌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9，英镑10.045，瑞士法郎7.905，澳元5.356，加元5.905，新西兰元5.009，欧元8.6211。每百日元对港元7.1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79。日经平均指数报23319点，跌200点。港金现价报1363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2.1美元，卖出1462.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港铁的情况先。港铁各线除了机场快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就会在今晚10点就会结束了。机场快线方面，在晚上的7点至到尾班车咧，净系提供香港站至机场站来往服务。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喺6点起咧就会暂停，香港站就正常嘅。咁另外港铁有啲车站咧就仍然需要封闭嘅，包括有西湾河站、旺角站、坑口站、将军澳站、东涌站同埋屯门站。轻铁方面咧，轻铁嘅线路505、614、614P、615。705、706、751、751P 同埋761P 线路咧系暂停服务噶。507、610、615P 就应该系507、610线咧系要改道，615P 咧就维持正常服务。咁另外咧就而家荃湾线咧就回复正常服务，不过就不停旺角站；将军澳线回复正常服务，但系不停坑口站同埋将军澳站；东铁线继续系暂停服务噶；西铁线咧就兆康站至屯门站服务系暂停。其他嘅公共交通安排咧，电车方面吓，电车咧净系提供介乎坚尼地城至上环同埋金钟至鲗鱼涌来往线服务同埋跑马地圈，其他咧就暂停噶啦。街道方面咧，马料水嗰边咧，因为有啲道路状况，所以来往马料水至塔门嘅街道服务系暂停，直至另行通告。咁啊，至于而家外面嘅交通情况，长青隧道机场咧，因为多车嘅关系，主要系因为丁九桥啊，丁九桥去屯门多车啦，咁啊塞到过晒金竹角，塞埋过去呢个长青隧道，所以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需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嘅。 九龙区路面方面咧，七咸道南去观塘近住理工对开，因为路面都仲系有障碍物阻路啊，咁所以部分行车线都系需要封闭，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而观塘道东行近住裕民坊至到牛头角港铁站咧，而家就车多行车缓慢噶。呈祥道去荃湾非常多车啊，由明爱医院一路去到龙翔道近住风力楼咧，而家都系比较挤塞噶。呈祥道去荃湾由明爱医院一路去到龙翔道近住风力楼都系塞车嘅。港岛方面咧，就德富道中近住北打街啦，北打街近住德富道中、皇后大道中、干诺道中近住康乐广场都有啲道路事故，道路事故，所以部分行车线都系受到阻碍。新界比较严重嘅咧，就系吐露港公路啦，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学段咧系因为道路事故嘅关系就不能够通车。仲有就系大埔嘅太和路近住大埔中心，同埋屯门乡事会路杯道路交界、镇环路同埋杯道路交界啊。咁最后咧提提揸车嘅朋友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41，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3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港九新界都有大型商场咧，见到有警方入到去里边。 听众苍生 个私人空间是不是你话入去执法就执法呢？ 警察冇 number 蒙面，可以随意打人，佢有冇尊重过香港法例？ 听众张小姐， 边度有贼，警方就要入。点解你啲暴徒要当个商场系作战基地咧？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推出的自愿医保计划为医疗保险产品订立标准的保障范围， 获计划认可的产品除了保证续保到100岁，更不设终身保障限额，还可以申请扣税。 市民可以自己决定是否参与计划，在市场上安心选择 自愿医保计划，有规范安心选。上 vhis.gov.hk 了解一下吧。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惩执法， 严惩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职 责。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 星期三嘅晏昼咧，5:12啊，继续咧开始我哋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大家咧，如果对于呢两日，特别系寻日啊，社会发生嘅状况，有任何嘅意见或者系睇法，或者有啲咩嘅观察同分析咧，都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先有一节特别嘅交通消息咧，要同大家读一读噶。东铁线而家列车可以行走嘅系红磡旺角东和大围站，其他车站仍然需要关闭，亦都是没有列车服务的。而由于路面的情况不容许，港铁未能够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港铁呼吁乘客应该考虑其他交通工具服务提供 港鐵呼籲乘客應該考慮咧係用其他嘅交通工具服務嘅。咁啊，再講多一次啦，就係東鐵線而家列車可以行走嘅係紅磡旺角東同大圍站，其他車站咧仍然係關閉，亦都冇列車服務，而港鐵咧亦都未能夠提供免費接駁巴士嘅。相信大家今日都会发觉到路面的交通状况可以说是非常之差，因为昨日在香港不同的地方，无论是香港九龙新界很多达的地方发生的一些冲击和警察之间的一些冲突，激烈程度或者是广泛程度都可以说是这几个月以来是前所未见的，特别呢是昨日在中文大学成为了一个焦点。在晏昼时候呢已经开始呢警方是要发射催泪弹啦。咁而到是大概是夜晚的时分呢，更加可以话是呢催泪弹同埋枪声呢都，如果大家睇电视直播呢都发觉到呢是非常之密集的。嗱，因为呢就是中文大学的二号桥啦。咁警方就话因为下低嗰度呢就是吐露港公路同埋咧系东铁嘅列车行走嘅一个轨道嚟噶，咁所以咧就如果系有人掟嘢落去咧，就会严重影响到市民嘅安全。咁所以佢哋咧就系喺二号警方就喺二号桥嗰度咧系守住啦。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嘅示威人士，亦都系包括咗一啲相信应该系中大嘅学生啦。咁佢哋咧亦都系守住咧二号桥嘅另一端，就唔希望咧警方系进入去二号桥嘅。喺琴日睇到嘅情况咧，就系亦都有教职员啊几度出嚟咧尝试做一啲划船嘅工作，譬如比较早咧就喺晏昼时分啦，已经有佢哋嘅传讯处嘅职员咧，即系出嚟同在场嘅一啲黑衣嘅人士系作出一啲嘅沟通啦。咁然之后咧，佢哋嘅副校长啊吴基培咧，亦都系有到达现场去处理情况嘅。嗱，咁啊，但系咧，如果根据翻寻日留意翻咧，就系其实喺晏昼时分咧，即系示威者咧一度承诺咧系唔会去推前嘅。咁但系咧，大概系即系冇几耐啦，不船总啦，咁啊，警方亦都话即系后退啦。咁但系跟住咧，就系因为学生嘅防线系有变动，即系中大嗰边嘅防线系有变动，于是咧就警方亦都系开始咧系发射大量嘅催泪弹同埋橡胶子弹啦。咁嗰度咧大概系晏昼三点零钟左右，咁所以见到有一啲嘅催泪弹咧系射咗入去中文大学校园入边嘅运动场嘅。然之后咧亦都系有人士咧系拘捕咗最少五人，后来就发觉咧当中系包括咗三名嘅中大学生，亦都有浸会大学学生部嘅成员系采访嘅时候咧，眼部附近嘅地方咧系受伤嘅。咁个对视局面咧一路系持续，咁示威者个边咧亦都系继续焚烧一啲嘅软件啦，亦都系即筑起咗一啲嘅路障啦。咁而警方嗰边咧亦都系守住喺桥嘅另一边，都傍晚时分，校长段崇智到场咧，同学生嘅代表咧，即系守住校园嗰方嘅人士嘅代表咧，就交谈啦，系准备咧，跟住就话准备咧去警署嗰度咧去见一啲嘅被捕学生。咁但系当佢行到去大概系即系想过二号桥去处理嘅时候咧，咁咧当时段崇智就话警方系承诺咧系派保安员咧系保障二号桥嘅安全，即系由中大派保安员保障二号桥嘅安全，而警方嘅指挥官咧就承诺咧可以退入桥尾咧，唔进入大学嘅。咁但系跟住当佢系想离开嘅时候咧，就喺守住喺另一方监听后边嘅呢个即系警察嗰方面咧，就开始向中大嘅二号桥中大嘅嗰一方咧系发射咧催泪弹啦。咁然之后跟住喺山坡上面咧，亦都见到有汽油弹咧再砸咗落去咧，警方嗰一方跟住亦都系一轮密集嘅一啲嘅催泪弹同埋橡胶子弹。咁嗰阵时咧，其实佢哋嘅 校長段崇智同埋一啲嘅即係管理層嘅人員咧，都係喺前方嘅。咁後屘到教夜嘅位置啦，即係教夜嘅時分啦。咁佢哋嘅另外一位中文大學嘅副校長楊基培咧，亦都係去到現場嗰度啦，即係嘗試再係處理嘅情況，同埋再度斡旋嘅。咁再夜少少咧，亦都見到佢哋嘅前校長咧，沈祖耀咧係去咗請啲即係學生同埋即係守住喺中大嘅人士咧係翻屋企嘅。嗱，如果我哋睇翻咧，尋日啦，總括咧警方所發射嘅即係催淚彈嘅數字咧係幾多咧？其實個數量咧係相當之多嘅，有成1567枚嘅催淚煙，1312發嘅橡膠子彈，同埋380發嘅布袋彈，以及咧係126發嘅海綿彈。咁當然就唔清晰咧。到底入面佔咗幾多咧？係喺中大嘅呢個二號橋嗰個位附近啦發射啦。不過如果由直播畫面睇起嚟咧，嗰度係佔咗一個即係相當之即係唔應該，似乎都係唔少嘅份量啦。電話號碼18721，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咧講講你嘅觀察嘅。嗱，電話旁邊我哋請嚟一位咧中大嘅學生阿陳同學，阿陳同學你好。 系你好， 陈同学咧就其实寻日到今日啦，一直咧都系喺二号桥嗰个附近啦。可唔可以大概都同我哋讲讲咧？今日嗰个气氛系点样啊？ 今日气氛其实学生方面咧就相对紧张嘅，因为其实我哋都担心我哋学校范围会再次被警方攻占。咁其实一直学生由朝到晚都处于戒备状态啦，希望警方可以离开校园，唔好再攻入我哋校园嘅范围，咁样。 大概嗰个人数聚集咧，你由寻晚到而家嘅观察咧，个变化系点样咧？ 其实当然啦，系寻晚时候嘅人数会比较多嘅，因为始终寻晚系发生冲突嘅时候啦。咁而家我哋开始系可能有啲人需要休息啦，亦都可能戒备紧嘅，但系人数方面咧系开始减少咯。 寻日你所观察到嘅状态系点样咧？似乎就系校方同警方嗰方面咧，有最少有两次嘅机会咧，都有一啲嘅斡旋，或者系似乎系达成咗某一啲嘅协议。咁但系到后嚟咧，都系有一个使用催泪弹攻击嘅情况发生嘅，系点样嘅咧？你观察到？ 其实我观察到嘅咧，就系警方系多次出尔反尔，去违背佢哋一开始同我哋倾嘅承诺啦。就例如我哋段崇智校长去倾过一次啦。咁其实当时我哋系倾好咗，我哋系唔会越过，我哋系唔会越过二号桥 T 字位嘅范围嘅。咁我哋当时都冇越过嘅。咁警方咧就会退到去桥嘅尾端。然之後，成條橋嘅秩序咧就交由保安處去管理嘅。咁其實當時我哋係冇越過到 T 字位，我哋只不過係護送段崇智段校長離由二號橋去離開中大範圍，因為佢係當時有其他事務要做。咁所以我哋係冇任何嘅衝擊啦，任何嘅掉石頭或者掉汽油彈，我哋都冇做到嘅。咁其實當時係警方喺我哋行到就嚟到二号桥范围嘅时候，决定举起咗橙旗同埋黑旗，示意即将要发射催泪弹同埋开枪啦。咁我哋喺当系佢射咗催泪弹之后，我哋先至去还击，去掉石头或者掉其他嘅攻击性武器嘅啫。 警方咧就好强调，点解佢哋要守住二号桥嗰度咧？就系因为咧系要防范有人将啲嘢掟落去吐露港，而吐露港咧嗰个嘅车速咧系非常之快噶。如果有人掟嘢落去咧，会造成相当之大嘅一个人命嘅即系安全嘅危害啦。另外都要守住即系下低嗰一条嘅东铁线嘅路轨啦。而佢头先喺记者会嗰度亦都再三讲到啦，就系点解啊段崇智校长你讲即系 夜晚大概七点几个位，点解会警方发射催泪弹呢？就係话阿段校长后面有一啲人呢攞住一啲嘅硬物啦，弓箭啦、汽油弹啦、信号弹。咁所以呢佢哋就係为咗去防止即係再有人士去向即係向前推进，同埋係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呢，咁所以佢哋就喺嗰个位呢去发射催泪弹嘅。你点睇呢？ 首先啦，回应翻你第一点啦，就话要为咗保护住呢个吐露港公路嘅，咁但系其实我哋学校嘅我哋学生嘅立场系觉得吐露港公路其实不论我哋掉任何嘢落去都好，但系二号桥系中文大学嘅范围，而喺冇保安处或者冇任何嘅请求之下，警方系不得擅闯学校范围嘅。呢个系我哋最斟酌嘅点，即系不论任何情况底下，除非保安处要求，中大范围系唔可以擅自俾警方进入嘅。第二点，你讲到话喺段崇 警方嘅 说 法，后边有人 系啦，后边有人啊嘛， 系有一啲系攻击嘅，持有啲系攻击物件咁样吓。 当时我哋系冇作任何嘅攻击，而前面系段校长。你觉得我哋会唔会喺段校长后面去掟一啲攻击性武器，而有机会对段校长做到伤害呢？我哋中大学生系唔会咁做嘅。我哋对准政权，我哋要攻击嘅只系一个政权，而唔系一啲帮助我哋嘅校长啊，或者学校嘅高层人士。我哋系冇作出任何嘅攻击，呢一点系同 TVB 报道嘅完全唔同。我哋系喺对方射催泪弹、射橡胶子弹之后，我哋先作出一切嘅还击，呢个系有时间嘅分别嘅，即系我哋系被动，佢哋系主动去攻击我哋，我哋系防守嘅一方。 咁先讲讲呢，即系今日嗰个校园嘅保安嘅状态啦。其实因为几间大学嘅校园都系开放㗎，即系理论上唔系淨系学生呢先至可以进入嘅。今日嘅保安嘅状态，你有冇观察到有冇啲咩特别？同埋就系二号桥附近嘅情况又系点啦？ 我唔可能你保安嘅问题系 即系会唔会有一啲嘅即系处理或者措施去防止一啲可能唔系中大嘅人士进入校园呢？ 我谂呢个系公共地方嚟嘅，咁其实保安嗰边就唔会话作出任何嘅，即系如果其他外来嘅人士想进入中大范围，其实都唔会作出任何嘅阻挠嘅。 嗯， 系唯一警方可能喺校内執法，佢哋先至会阻挠嘅啫。 系，咁二号桥附近嘅情况系点啊？ 二号桥嘅情况，其实我哋一路都有同学喺度，即系戒备状态啦，防止警方再次进入校园范围，然之后再次占领翻二号桥。因为我哋唔希望警方会系喺二号桥范围即系长时间咁驻守，其实变咗好似佢哋冇网管可以话入嚟就入嚟。中大考入嚟嘅，中大唔系攻入嚟嘅。 另外想关注呢啲同学嘅状态，其实寻晚可以见到呢，即係有唔少人呢系中大，亦都有唔少系校友啊，其他嘅人士呢都入咗去中大呢做一啲嘅支援啦，咁亦都带咗唔少嘅物资嚟啦，似乎即係有一啲嘅画面睇到。咁今日个情况系点样呢？即係譬如留守喺嗰度嘅人士嗰个物资供应系点样呢？ 其实物资方面呢，其实都好多谢香港热心嘅市民係捐出咗好多嘅物资俾我哋中文大学嘅学生去或者嘅抗争者使用啦。咁物资方面其实都OK 嘅，仲良好嘅。 另外特别关注就係受伤同学嘅状况。 係咁，其实昨日嘅事件当中啦，咁警方使用嘅暴力就令到我哋有四十几名嘅学生系受伤，系需要 FA 去救援嘅。咁其实系咯，我哋都唔希望呢啲暴力呢啲同学会再次受伤，所以希望警方唔好再尝试闯入校园范围。 對於校方尋日嘅處理，無論係段崇智校長、吳基培副校長同埋你哋嘅前校長沈祖堯落咗去個現場，你哋覺得對於舒緩到現場嘅情況有冇幾大有幾大嘅幫助？同埋你哋點樣睇佢哋嘅工作咧？ 我覺得校方未能夠將我哋學生嘅意願準確咁反映到俾警方聽到，而係只係聽到警方佢哋有啲咩意見，然之後就同翻我哋講，而冇去為我哋學生去嘗試 fight back 翻一啲我哋本身應有嘅權益咯。因為我哋本身係好明確講到明，如果我哋可以喺 T 字位度 set 到 roadblock 嘅話，我哋係唔會再對警方投擲任何嘢。我哋只係要求守護翻 T 字位嗰個位，因為嗰個 T 字位係可以去到勁文書院或者去到大學嘅其他範圍，咁所以我哋係極力係要守護翻嗰個位。咁但係其實校方傾完翻嚟之後咧，依、這、一個佢哋只係話我哋唔好推進，佢哋就唔會推進，而唔存在即係、就是、我哋嘅訴求其實係反映唔到俾警方聽，或者其實我哋係丟唔到一啲嘢。所以我覺得校方嘅態度可以再強硬少少咯，因為其實依一個係中大應有嘅權益。他们是不可以亂咁闖入，他们不可以擅闯中大範圍，这个是法律賦予中大學生的權利。 好多謝晒你陳同學，唔該晒。咁不過警方方面就強調啦，其實喺公安條例之下呢，警方係可以進入呢啲嘅私人地方嘅。1872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表示，东铁线来往红磡至大围站的列车服务已经逐步回复正常，但列车不停九龙塘站。另外，东涌线的东涌站和港岛线的西湾河站已经暂时关闭，列车不停东涌站和西湾河站。另外，荃灣線和觀塘線的列車服務逐步回復正常，但旺角站仍然關閉，列車不停旺角站。將軍澳線列車服務逐步回復正常，但將軍澳站和坑口站仍然關閉，列車不停這兩個車站。西鐵線來往紅磡至兆康站的列車服務逐步回復正常，但屯門站仍然關閉，列車是不停屯門站。中大昨晚爆發激烈衝突，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謝振中說，警方昨日承諾可以撤離中大二號橋，但暴徒繼續燃燒雜物和投擲汽油彈，又焚燒路障。他說反口的不是警察，而是暴徒，校方作出的擔保警方亦都給予空間去兌現，但最後都一一落空。他反問為何警方保障不讓暴徒向吐露港公路掉雜物，但就受到批評。謝振中說，校園從來不是無法可依的地方，不斷有人衝擊和掉汽油彈，警方警告無效和無選擇之下，為保障吐露港不被堵塞和公路的使用者不被暴徒高處擲物，需要採取行動。他說警方曾經撤退，但暴徒步步進逼，是暴徒令到衝突升溫。他又說昨天下午3:00警方的確有退後，但暴徒立即以垃圾車推進，警方警告無效才作出行動。浸會大學表示，由於本學期將會在2星期內結束，考慮到校園安全問題以及持續社會動盪對校園服務造成的影響，所有校內課程聽日起終止。校长钱大康向教职员发出的电邮说，已经制定相应的安排，确保教与学延续性，包括将剩余2星期的课堂改为在线授课，或者推迟到下个学期才进行。港股下跌，恒生指数最多跌600点，收市报26571点，下跌493点，跌幅近2%，主板成交791亿元。 蓝筹股普遍下跌，友邦下跌超过3%收市，港交所跌超过2%，汇控跌超过1%，多只中资金融股亦都跌超过1%。社会冲突持续升温，地产同零售股下挫，新世界发展跌近半成，九仓同希慎跌近4%，莎莎亦都跌近半成。另外，港铁收市下跌超过2%。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天气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有关港铁嘅消息先啦。咁啊，都要特别提醒大家，港铁各线咁啊，除咗机场快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线服务，咁啊，今晚咧会喺10点就会结束噶啦。今晚10点会结束。机场快线咧就今晚7点起至尾班车咧，只会提供香港站至机场站来往服务啊。咁啊，现时仲系有啲港铁嘅车站系需要封闭嘅，包括西湾河站、旺角站、坑口站、将军澳站、东涌站、屯门站仍然系封闭。轻铁方面咧，线路505、614、614P、615、705、706、751、751P、761P 线路咧仍然系暂停嘅。咁啊，另外比較新嘅就係東鐵線方面啦。東鐵線列車咧，而家可以行走紅磡、旺角東同埋大圍，其他嘅站仍然係關閉，冇列車服務嘅。咁啊，亦都係因為路面嘅情況唔容許咧，港鐵咧都唔會提供免費嘅接駁巴士俾大家，咁大家要自己考慮改用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啦。而夜少少嘅時間咧，8点雖然仲有港鐵服務，咁但係以下所講嘅車站咧，喺8点起咧都會關閉嘅，包括有荃湾站、葵芳站、油麻地站、黄埔站、油麻地站啦、黄大仙站、九龙湾站、观塘嘅调景岭站、铜锣湾站、香港大学站、元朗站、马鞍山线嘅马鞍山站、沙田围站、第一城站、青衣站同埋九龙站咧，喺8点都会提早关闭噶。咁而家路面嘅情况咧，咁因为而家屯门嗰边咧就丁九桥去屯门交通好繁忙啊，咁啊车龙咧塞到长青隧道，所以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咧要实施间歇性通车。红隧而家系九龙出口交通比较繁忙啲啦。咁啊九龙路面方面咧，七咸道南去观塘近住理工对开就因为路面有障碍物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新界方面咧，头先讲过啦，丁九桥就交通繁忙嘅。咁另外吐露港公路嗰边咧，近住大学嗰段来往方向咧，好大个路段咧都系受到阻碍，不能够通车噶。咁大家咧要改道行驶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调解任务， 今集嘉宾前香港立法会主席曾玉成。 你在一个困境嗰度啦，你点样喺度揾到条路走翻出嚟咧？以前有啲同事话，你唔知呢件事咁大件事噶，个党散得噶，咁好似若无其事咁嘅。我话喂，如果我同大家一齐揽住喊有用咩？ 每个星期六晚10新闻后， 杜文慧、郑慧琪， 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齐挑战每个调解任务。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其實咧，由星期一開始啦，連續依幾日咧嘅交通狀況都頗為唔理想嘅。咁尋日咧，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就去出席行政會議嘅之前咧，就被問到誒點解即係仲係唔係宣布咧停課咧？咁佢就話咧，其實有啲人喺網上面鼓吹咧一啲嘅即係三八行動同埋嚟干擾道路咧，背後咧就係想做到整個城市停下来的效果，但如果因为这些这样的障碍令到人不能够翻工翻学，被人的观感就是香港的城市停了下来了。所以他就说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自己不可以轻言去将某些的日常活动甚至是翻学将它贸然停了下来。但大家都留意到，就是其实今天朝头早那个的交通状况实在都非常之差。而教育局方面呢亦都是即是一路尋日都有一些教团体是讲緊是不是宣布停课，但是教育局都是没有做一个的即是这些的回应啦。而到今朝早呢亦都只是说呢请大家即是校本去处理。最后就大概是去到今日晏昼两点几呢，就教育局才宣布因应当前和可预计的交通状况以及学校的汇报，全香港的学校包括幼稚园、小学、中学和特殊学校将会在听日停课以策安全。电话号码1872311，相信今日不少的家长去处理学生的返学问题，或者是教师校长处理学生的返学问题，同埋校巴嘅驾驶者咧，吓处理学生翻学嘅问题咧，都有相当之头痛嘅情况啊！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系教育界嘅人士啊，咁就系阿柳子权校长，系元朗区中学校长会嘅主席。柳校长你好， 你好， 系简单同我哋吓你好，简单同我哋讲讲咧，你所掌握到今日你个区内或者你自己间学校嘅状况好吗？ 个情况其实就都好困难咯。譬如我自己学校嚟讲咧，大概只系三分一嘅学生可以翻到学啊。其实系少过三分一嘅，即系都冇200个学生翻到学。咁好多学生就喺附近啲巴士站啊、西铁站啊、轻铁站嗰啲，全部就塞住晒喺度。咁变咗咧，其实系都好危险同埋好困难嘅情况咯。 咁今日其实都系校本处理㗎喎，你哋嗰个校本处理嘅状态又系点样呢？ 其实都你话校本处理呢，但因为学生又返唔到，老师又有一大批都返唔到，咁其实根本冇办法正常上堂㗎。咁我哋而家个处理方法就系尽量呢，就成日喺度联络啲家长，就叫啲学生如果佢返唔到呢，佢就返屋企㗎啦，就唔可以呢就即系再搵方法嚟，因为元朗大马路嗰边都系有比较混乱嘅情况啦。咁然之后喺学校嘅学生，我哋就全部咧都系留低咗去，又一路联络家长点样处理，直至到佢安全，我哋先至会俾佢走咯。但系因为有咁多学生冇翻，根本啊老师系冇办法正常咁上堂咯。 你点睇今次教育局嘅处理方法啊？ 我谂即系特首嘅讲法就系一种嘅政治考虑啦，佢。咁但係我哋作為校長嘅，我哋梗係學生安全首要考慮啦。但係依由星期一開始到而家，其實嗰個情況係一路嘅惡化嘅。咁咧就學生係停喺唔同嘅車站或者即係啲街邊度去揾唔同嘅交通工具，或者好多時候要行翻嚟學校咧，其實係一個相當危險嘅一個情況嚟嘅。 咁嗱，而家咧即係政府嘅說法咧，都淨係話聽日停課嘅啫噃。咁但系你哋自己评估嘅状态又应该会系点样咧？ 其实我哋今日晏昼元朗区啲校长都倾咗噶啦，我哋绝大部分校长咧，其实都已经系打算会停两日噶啦。咁所以教育局去出咗个通知话会停一日咧，咁有啲学校都系停两日嘅，有啲学校咧就会跟翻教育局停一日先，再睇下点。咁我自己学校呢，因为我都已经问咗校董会做晒啲程序啦，所以我哋都会停咗两日先㗎啦，然之后呢就再睇个情况再决定咁样囉。 如果我哋睇返过往呢，即係教育局去处理呢啲停课嘅时候呢，当然佢哋都要考虑到究竟学生喺屋企呢有冇人照顾嘅问题啦，特别係越年幼嗰啲呢，佢哋越会考虑呢个问题啦。但如果我留意返过往呢，无论係因为一啲嘅健康嘅理由，譬如係因为有一啲嘅即係 流感嘅狀態啊，各方面嗰啲，咁甚至咧曾經亦都因為咧係嚴寒天氣嘅理由咧，而做過一啲嘅局部或者係全部嘅停課。咁你又點比較今次教育局處理嘅手法咧？ 因為咧，其實咧情況會有啲唔同啦。如果你嗰種嘅突發情況係教育局都冇辦法早一啲預期到嘅，咁喺一啲特別嘅情況之下，佢要突然間停課咧，咁其實大家係比較接受到嘅，即係都明白啦，係咪？咁但係譬如今次嘅情況，如果用琴晚嘅情況嚟睇，已經知道係今日係唔可能正常翻學噶啦。咁其實係要早一啲咧，係去做一個安排或者通知學校咯。因為如果去到今朝先同學校講話，你哋學校自己決定啦。咁學校好多時候去做呢啲決定，第一佢都要有個程序㗎嘛，我又要問校董會，又要傾。第二呢，我又唔夠教育局掌握咁多資訊，我又唔知道整體嘅情況究竟係點。咁我哋基本上呢，喺嗰陣時做決定係非常之困難㗎。咁而學生已經係開始會全部出門口㗎啦，即係到我哋可以做到決定嘅時候。咁當咁樣嘅時候，我而家突然間話停課呢，咁啲家長亦都會造成好大困難啦，因為佢個小朋友已經出咗嚟啦嘛。咁我學校又話停課，佢又唔知道學校會唔會收。咁其實喺嗰下，我哋自己嗌停課或者嗌唔停課已經係冇分別㗎啦。所以其實如果教育局佢已經預計得到嘅情況係惡劣嘅，佢其實早少少呢，係昨晚已經知道，佢早少少通知，譬如佢今朝凌晨已經通知咗，咁啲小朋友唔出門口呢，咁個情況會好好多囉。 嗯，即係而家會唔會好似掉返個波俾你哋咁樣呢？ 即係我諗教育局係要明嘅，如果佢七點鐘出咗個通告話家長自己係可以決定會唔會小朋友翻學或者校本你自己決定，其實咁樣咧係大家都做唔到任何決定嘅，即係家長係冇辦法喺七點鐘，七點鐘咁樣好多人都已經出咗門口啦， 明白？ 咁所以基本上係冇辦法做到決定嘅。咁教育局佢如果係負責任嘅，佢應該尋晚去其實係睇到中文大學已經係咁樣啦，然之後各區已經咁嚴重，其實佢早少少咧。是已经决定呢通知今日停课呢，咁係会好一啲囉。 好多谢晒你柳子权校长，唔介柳子权校长呢係元朗区中学校长会嘅主席，电话号码18723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 How do we say...原来 in English 呢个系网友嘅其中一个问题。啊，咁原来点点点点点，咁我哋英文系点样讲嘅咧？好多人即系谂唔到。我想讲一啲东西，我哋之前系唔知道，突然间发现咗知道啦，咁我哋就话哦，原来系咁嘅。咁英文咧，萧叔咧就谂到一个好简单嘅方式咧，就可以表达呢个意思啦，就系咧用 didn't know。Didn't 呢 D-I-D-N apostrophe T 即是 did not 啦 No K-N-O-W 不知道，但是留意是用 past tense 的 OK， 而跟住他后面那些字通常那个句子都是 past tense 的，即是譬如说哇，我原来我不知道，譬如我第一人第一次见到萧叔，哇，我不知道萧叔原来是这么身材这么苗条的，那我就说 Oh I didn't know Uncle Sue was so slim OK I didn't know Uncle Sue was past tense so slimEven though 呢个都系事实，而家呢一刻都系事实。或者 we can say I had no idea that Uncle Sue was so slim， 咁亦都可以。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 继续翻翻嚟咧，自由风，自由风，一八七二三一。无论咧，寻日社会冲突嘅情况，同埋今日咧处理啊翻学嘅情况，有啲咩观察分析，都可以打电话嚟一八七二三一嘅。有何生，你好，何生， 系你好，长话短说啊， 系 咁样。我头先听到个陈同学咧，其实佢一开始咧就已经系承认咗，佢哋系有喺条桥度掟嘢落去吐露港嗰度噶。咁我希望佢哋就唔好大意，即系义正辞严咁。政府點樣點樣點樣，其實根本就係佢哋一開始，佢哋如果唔掟，即係唔掟嘢落去吐露港度，咁點會引到班警察上去佢哋中大嗰度去話係要驅趕佢哋或者係拉人咧？ 咁呢個係第一樣嘢，係希望佢哋即係可以深切咁考慮到。同埋我想同佢哋講，呢、這個世界唔係圍住佢哋轉嘅，其實好多人都係有佢哋嘅生活成本，好多人佢哋都唔係一定每日都要翻工啊。 喂， 生活成本唔同，係都係要罷工罷課，係對全世界都造成好大嘅影響。同埋我想講最後一句說話，美國有個總統金乃迪講過，唔好問國家為你做咗啲咩嘢，應該問下自己為國家做咗啲咩。我希望嗰班中大嘅同學可以反省下，唔該曬。 好多謝曬何先生，有歐生啊，歐生你好。 喂，你好。 係有咩睇法啊，歐生你好係。 我是觀塘山上面一個學校的校長助理。 你好，是。 咁今早呢，如常一樣呢，我是六點零鐘七點前呢就回到。但呢接到成四十個家長的電話。就是詢問呢他們的仔女應該是怎樣。我就告訴他們呢，我們如常開放。但是呢如果他有交通困難呢，家長自己決定。為什麼這些是教育局那边不可以预早决定呢？ 嗯，是应该如果教育局能够早啲决定到的时候，其实你哋都不用咁舐气，可以话系咪啊？ 而且咧，下昼嘅时候嘅情况越嚟越坏，咁我哋咧就系停半日课， 系 变咗咧，我哋要系买啲午餐系俾啲学生食， 因为反而供应商都唔过嚟啊嘛，系咪啊？ 供应商唔过，啱 吓，系 咁跟住咧。佢哋食咗啲三文治之後咧，我哋用旅遊巴送佢翻去最近佢哋嘅車站或者地點。 嗯， 嗱呢啲真係唔理想啊！ 係，你哋最後總共有幾多學生翻嚟？同埋介唔介意透露你哋係屬於小學定係中學？因為我照顧都幾唔同。 中學。 咁最後其實有幾多學生翻到嚟咧？ 我哋有650個學生到，但係咧係今日冇翻80個。 哦，咁你哋其实都要处理成500多学生嘅放学问题、哦。 系啊系啊，所以咧，我哋系高班嗰啲咧，我哋就集中佢上一班；低年班嗰啲，佢就翻嚟多，因为咧，我哋早上咧有旅游班接佢哋翻嚟，所以咧，我哋应该上午咧，我哋都叫做照常运作。 嗯，明白吓。咁啊，课堂可唔可以正常咁上啊？ 会正常咁上嘅， 吓、啊，即系上到就上咁样啦，吓、 啊， 明白。 上午堂我哋都系照常上， 明白。 但系你如果预早我哋能够安排好啲咧，我哋会有应变。 系好啊，多谢晒啊，欧先生嘅睇法。有丁生啊，丁生你好， 系你好啊， 你好，系 主持人。嗱、我介绍我自己先，我就两个小朋友嘅家长嚟嘅。 系。 咁因为我哋家长教啲小朋友做错。我哋一定唔会去赞，唔会鼓励佢继续错落去。 嗯， 但系依家出到嚟嘅情况，我觉得系好多人害紧我哋呢班学生。 嗯， 系拱紧佢哋出嚟，好似周同学咁，朝头早8点死，12点已经有晒 banner 出嚟，去帮佢咩讨回公道？你哋系想帮佢讨回公道啊，定系想推更多个学生出嚟咧？ 嗯， 啲学生做错嘅，点解我哋要不割席啊？不分割？要怎样成警察做错、 嗯、 你们就要即刻要去问责警察呢、 嗯、 究竟警察你说如果是暴力的学生其实都有暴力的大家都不对、 嗯、 事发前发生到这样我真的对未来没什么希望因为、嗯、这一代学生的时候你严重地不相信法治你还相信警署里面有轮奸有什么鸡奸即警察做好多夸张嘅嘢，你都觉得去信嘅话咧，咁我哋将来个社会系变成点咧？个游戏规则会系点咧？ 不过亦都有报称强奸嘅个案咧，系有律师正系处理当中，亦都真系即系同警方系报咗警嘅噃。 系啊，但唔系其实好简单一样嘢啫嘛。你如果真系真系咁咩嘅？咁我验 DNA 啦，就唔好再喺度发表，哇，讲到好夸张，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嘅时候，你系会令到更多后生仔系对未来冇希望嘅时候，佢哋出嚟做好多好多嘢，我觉得佢哋都可以即系去绝望咁去做，到时受翻苦嘅，唔系由我哋香港人。 好多谢晒丁先生，有莫女士，莫女士你好。 你好，主持，我咧系一个长者嘅，咁咧我日日都要翻工嘅，坐地铁。我系由好远筲箕湾坐去荔枝角嗰度翻工嘅。但系咧，我真系唔明嗰啲人咧，做咩要肯去搞到啲地铁咧？诶，啲门啊，我每个站咧要十几次都闩唔到道门喎。 嗯， 佢咧搞到真系好多人都唞唔到气啦，又冇位坐啦。啲后生咧一啲唔会让啲长者坐噶，晚喺度玩手机啊，就当睇唔到你啊。 嗯， 仲咧仲好啲态度咧，好凶恶咁样。 嗯， 我想问啊，这个政府咧点样去处理呢啲问题咧？我又想真系问咧，听日我仲可唔可以翻到工咧？ 嗯，明白，多谢晒啊莫女士嘅意见啊。 香港是我心，一颗不变心，实在极不愿。 今时今日，个个移民嘅，唔通个个都想移民咩？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学人串社科，今集讨论社会点样界定新移民嘅公民地位。 移民走咗嘅，又会对原居地留低啲咩影响？ 人都走咗啦，点解仲要关心原居地呢？ 今晚11点， 港台电视31。 老公啊，不如去旅行啦。 好啊， 咁去边度好啊？ 就等距离介绍啊。 由张延翠为你带嚟喺德国发生嘅大城小事。 德国呢一边嘅 Fun System 啊，佢系一个胶樽回收嘅系统嚟嘅。今个11月逢星期三嘅晚上，有我 Veronica 张延翠为大家带嚟德国嘅大城小事。 香港电台第一台，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7，大城小事。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啊。其实咧呢两日嘅冲突位咧，同埋最大冲突位咧，似乎就系变咗系喺几个嘅大学嘅建筑嘅附近啦，包括咗咧就系冲突最大嘅就系中大啦。咁但系另外咧，理工大学啦、香港大学啦、城市大学啦，同埋咧浸会大学嘅出边咧，亦都有一啲嘅冲突嘅事件发生嘅。咁嗱，特别就系寻日喺中文大学嗰度咧，嗰一个即系警方嘅攻击咧，都可以话系相当之猛烈啦。咁当然另一端咧，系喺中大嘅嗰一边嘅人士咧，啲嘅着住黑衫嘅人士示威者，或者系即系佢哋嘅学生嘅人士咧，亦都系个还击咧，亦都即系有做咗一啲比较强力嘅还击嘅。咁但系如果我哋睇翻咧，寻日嘅状态咧，有一啲嘅媒体咧就影翻寻晚喺大概11:00中大个情况比较较平静之后，佢哋执咗几多催泪弹咧？差唔多系成个桶咧，即系高身桶咧都满晒嘅催泪弹壳。咁所以可以亦都想象到咧，寻日嗰个嘅冲突咧系几大啦。亦都咧有一啲嘅人士佢就话啦，即系有中大嘅学生，佢哋系守咗喺2号桥嗰边。而警方咧就守咗喺2号桥嘅另一端，而当警方话驱散嘅时候，中大学生咧佢哋就认为佢哋系要守住佢哋嘅校园，有学生亦都喺校园咧系相当之正常嘅。咁点解系如果佢哋冇做任何嘅一啲袭击或者破坏行为，点解要做一个驱散嘅行动咧？亦都有一啲咁样嘅观点提出嘅。汤女士，汤先生有咩睇法？汤生， 你好啊，主持人， 你好，系。 就因为我觉得教育局呢，佢唔停课呢，就是想啲和理非同埋啲家长同啲学生会产生更多矛盾。而家教育局呢就俾政府呢都拖垮埋。我觉得政府就想分化所有人，睇下有几多人可以同学生割席。我61岁人啊，我对呢个政府咧失晒信心。 嗯， 我未试过咧喺呢61年来咧，我过生日咧系最唔开心嘅生日。 嗯， 呢个政府唔要得噶啦。 但系你点睇？有一啲嘅示威者咧，佢哋嘅反抗，即系反击嘅行为咧。 嗱，每一样嘢咧，你睇到呢个系果实嚟嘅，你应该睇翻个因由。 嗯， 点解会变成咁样？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失晒信心，做出这么多有些 而令大家社会咁不安嘅情绪。 嗯， 即系有好多有良知有良心嘅人咧，都应该睇得出呢个政府系点样做嘢。 嗯， 只不过好多人咧，就为咗自己眼前嘅利益，包括好多局长揞住个良心嚟做。我奉劝政府做翻少少系人嘅嘢，似翻个人嘅嘢啦。 好多谢你，汤生。有杨太最后，杨太你好。 系燕平你好啊。 你好，请讲。 我刚才同阿汤生一样，我60岁生日，我真系未开心过。我两个孙女咧，7点就要落到屋企楼下，就等车翻去太子墟花墟嗰边翻学。点知7:30就宣布，就算我啲嫲嫲去接佢啊，都冇车啦。所以我昨天看电视见到特首的时候，我知道他今天实会有问题的了。但是他的样子几不即是很不客气，好真的我觉得好不好，即是好顾着自己的面子。所以我真的杨勇雄那个局长又是初初我都接纳他，现在我看一下都不接纳他了。真系，希望佢哋悔改啦吓。 好多谢晒啊，杨太嘅意见，多谢晒你。咁啊，亦都喺度咧，我节目预告啦，喺6:08之后咧，我哋会播放咧区议会选举论坛2019。我哋系喺11月9日举行咗西贡彩建区，一阵间会为大家送上呢一个论坛嘅录音嘅。跟住有6:00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港铁嘅消息先啦。咁啊，港铁各线咁啊，除咗机场快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主要咧都会系喺10点咧就会结束噶啦，10点就会结束。但系咧，部分嘅车站咧会喺8点咧就会关闭，就冇得服务嘅。机场快线方面喺7:00起至到尾班车，只会提供香港站至机场站嘅来往服务。咁啊，至于现时外面嘅交通情况，之前咧七咸道南去观塘近住理工对开就因为路面有障碍物啦，曾经咧部分行车线咧都可以勉强俾啲车通过。但而家咧就连细嘅车辆经过时间咧都系要改路行噶。长青隧道机场因为非常多车，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